否呢？ 今天午夜十二点 集是婚恋和谐的战术。2016集一戏剧大奖名导何念制造，音乐才子胡彦斌监制，音乐剧《撒娇女王》情场 EQ 养成全秘籍大公开，带您展开一场男女关系的世界大战。11月11日起，新北市艺文中心甜蜜上演，购票请洽两厅院。 不要留着脂肪当嫁妆，做做运动，抖抖双手，跟着安心雅一起，人生要漂亮。 人生要漂亮，人生最闪亮。 就是只比辣，就是不比呛。全能女神安心雅最新专辑《人生要漂亮》好评热卖中，美妙音乐。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安心雅。 人生要漂亮，人生最闪亮，就是只比辣，就是不比强。人生要漂亮，人生最闪亮，就是只比辣，就是不比强。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和马克的青春点点点。 世上还有什么不可能？世上没有不可能。 世上还有什么不可能？我都做到，无论碰到什么问题，我都不会烦恼。生命是我的执照，让我能够升到最高。不可能的梦想，不可能的目标，我都做得到。 一直以来我都说，世界上没有事情不可能做得到。撑起4年前的烦恼，在那黑暗的时代，我不断的祈祷。我老天，为什么大家那么狠？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总是误解我。不要因为在后台大叫上报，难道你们看不到我在电影唱片时装的广告？贩卖鲜血为了让你知道，我爱你第一圈不回首，第二圈向你微笑。不怪你，因为你不了，我只是关心我一直努力没有放弃，继续做自己。别人赐给我一半兄弟，跟我一起整理一个世界文明 Club Family。 世上还有什么不可能？我都做到，无论碰到什么问题，我都不会烦恼。生命是我的执照，让我能够升到最高。不可能的梦想，不可能的目标，我都做得到。 每一天躲起来的时候，我知道我的兄弟会站在我背后。我不必开口，目前为止的成绩已经足够，有目共睹。你说 hip hop 撑不住，我还在录，要不干我赌一赌，你输，因为这里有我开路，我用生命过渡路。 你说话不足， 历史上没人战球战成全球独行，我不知你双手有千手观音。我真没才华，那我现在在干嘛？会在睡觉说唱给你听，怎么可能有好莱坞电影？全传音乐在全球发行。我不迷信执行，自己在世界上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世上还有什么不可能？我都做到，无论碰到什么问题，我都不会烦恼。生命是我的执照，让我能够升到最高。不可能的梦想，不可能的目标，我都做得到。 就算我跌倒也会把头抬起来，每当我失败从头再来，每当我修车路，我要记住一群水由内线垫起来。我学会牺牲，为了技术，为了金钱，为了谋生，为了力量让自己胜群，为了控制我自己的人生。 难道你没有后悔过成功的路上对其他人的 痛？以前伤害人的确是我不对的，对于事业不问心不愧。 将来的大 我一直往上， 不怕困难， 困难只需要一分半，两通电话一分半，不可能的对我来说一点也不难。 世上还有什么不可能？我都做到，无论碰到什么问题，我都不会烦恼。生命是我的执照，让我能够升到最高。不可能的梦想，不可能的目标，我都做到。 Classic China。 什么不可能让我来？不可能是什么东西？ 10:05，欢迎来到今天晚上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今天来到了11月10号，好的，大家可能期待说，哎，我的女神呢？我女神声音怎么没有出现呢？我今天听到一个最新的称号要送给华人女单，叫做台湾宋智孝。因为华人女单又去当台湾宋智孝了，所以她人目前在好像不能讲在哪里，对不对？机密，她目前在某一个地方跑着，奔跑着。鞭炮棒子一直是他当红的绝招，棒子故意没接好，大家鼓掌，当他头被棒子打到，其他人却故意跌倒，这就像是大招，大家放肆大笑，来找他的人表情一向闷着，男女情商分合若水，迷惘正科华尔街被他老分析师，其实也一直让他印象深刻，但他能让负面的情绪全部不见，都离奇酷炫的奇迹，他让所有人笑容逐渐的一一浮现了离去。 睡觉花红色颜料让你生气，拥抱吃微笑，忧愁来跟我对调，你为何不笑？你为何不笑？嘴角花红色颜料让你生气，拥抱吃微笑，我是大家的解药，你为何不笑？你为何不笑？你为何不笑？ 因为我们总被认为滑稽难分，带着之堂，大家只想等我们出球然后打去，指着我们笑哈哈自赞，我们笑脸下的痛苦放心底头，一句都不曾嫉妒给旁人，小丑在马戏团演喜剧，你我在现实里演正常人，我们说没事时没人知道，我们只是想心事憋住强颜欢笑时也是没人知道，我们只是在装不会哭，只能不负期待，在高空戏所一走再走，就算从天而落不奇怪不意外，大家应该又在拍手。 嘴角花红色颜料让你生气，拥抱是微笑，忧愁来跟我对调，你为何不笑？你为何不笑？嘴角花红色颜料让你生气，拥抱是微笑，我是大家的解药，你为何不笑？你为何不笑？ 有个人下班后愁眉苦脸，内心纠结无缘，梦想早已破碎，不见笑容，不知道已经多久没出现。他去检查，但医生也不怎么聊，忘了要怎么笑，这个药开什么药？医生也不知道能再出什么招，只给他一张马戏团的票。医生说里头小丑技法太精湛，令人太惊叹，人的欢乐弥漫，人的所有人大笑，不在意难，不在心烦，不在意乱，就在今晚赶快去看。病人没应答，拿起票看了一下，感觉沉默了好久，然后回答了一句话，他说我就是那个小丑。 嘴角花红色颜料让你生气，拥抱是微笑，忧愁来跟我对调，你为何不笑？你为何不笑？嘴角花红色颜料让你生气，拥抱是微笑，我是大家的解药，你为何不笑？你为何不笑？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 Dagi 的新专辑，这是他的专辑 opening 专辑开场曲，这首歌叫做小丑。趁现在可能很多人打开然后正在期待华人女单，发现华人女单不在就要把收音机关掉，同时我要先讲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像是如果你想要在一天一开始在青春点点点让我们祝你生日快乐的话，请你上青春点点点的 Facebook 11月份的生日寿星，留下你自己寿星本人的生日愿望，我们就会在一天的一开始帮你达成。不过呢，像是有的时候寿星有点衰衰的，像是昨天点歌的，我现在真的是想不起来，我等一下去找找，我等一下去找找。另外呢，就在11月份呢要办一次的青春点点点友聚会，在11月20号的下午。这个礼拜呢有很多厉害的电影要上映，当然最众所瞩目的可能是李安导演的比利林恩。好，之前在青春点点脸书也做了一个调查，然后有问问看大家愿不愿意就是去看比利林恩，但后来发现要大家花800块看比利林恩，就是那种完整的那个版本，就是什么 120K 的那个版本，好像很多人会觉得太贵了。不过我今天在 Facebook 上面看到叶天伦老师他说之前他已经去看了完整规格就 120K 的试映会特映会的比利林恩，然后呢就今天他又去看了另外一部电影，他觉得有一种突然从HBO 的什么 Signature HD 高画质然后再重新转回 Cable 的普通画质那种失落感。好，所以可是我讲这么多哦，我们11月20号不是要去看比利林恩，我们要去看一部平常的，说平常好像也不平常，这部平常的动画片竟然是限制级的动画片，一般都觉得动画片要做给小朋友大朋友合家观赏，但这部动画片似乎只为了大朋友，非常血腥与暴力的一部场场搞轰趴，也在这个礼拜上映，所以我恳求大家，如果你本来就要去看场场搞轰趴的话，请把你的扩大留给青春点点点吧，请你跟马克玛丽还有众多的点友们一起看吧，在11月20号的下午。他们背了心为了能获得机会让你依偎，而不是只有如果，而我为了亲贵的人能够匹配让你心被我给掳走，我很清楚你热得像是烫口货，想把你纳为我的灵魂，借我你的双手握，别轻易的放我过，一起经历放心力忘了过去不计算多么痛，坦白直率周围我不成泡妞，演着使坏幽默是不正，不需要策略不是诸葛的把戏，夜店前是色烈好比低俗的炸气，别中计让下个中瑞整天战机送东西讨关系偷偷算计，我诚实诉说有点排成列，缺点也照说不带过省略，没有人实现算不过蒙玉宴，没钱出国只去过蒙湖县，可我无所谓游走在花花世界，不在乎机会你还是你的视野，还没花得巧这点我坦诚，但这是好奇现在单身，你说不够让你重复终身，但足够让你看见我的终身。Oh hey， 跟着我们，有点忘返，但你不想走人。Oh hey， 交给我们，会无聊吗？你说怎么可能 ？Oh hey， 跟着我们，有点忘返，但你不想走人。Oh hey， 交给我们，会无聊吗？你说怎么可能？让我触电脑中不限不约的画面，带你去浮潜这样好悠闲，你的所有开销由我来补钱，我们坐在蜡烛前面逐渐靠近彼此一点点，面对面今夜我带你飞越，生活无聊你总是眉头深锁，你会找我就出现在你家门口，你喜欢把我抱着说我是你的抱枕，讨论下次约会该去哪呢，我答应你带你去我的夏令营 Go 祝福旋律大一人的气候，我激动激动因为最美的不是风景而是你 baby。 小啦，妈，那我还是把内裤都穿上了， 裤子快放下，快哦。好。 Oh hey， 跟着我们，有点忘返，但你不想走人。Oh hey， 交给我们，会无聊吗？你说怎么可能 ？Oh hey， 跟着我们，有点忘返，但你不想走人。 想走人。哦嘿，交给我们，很无聊吗？这怎么可能？哦嘿，跟着我们，有点忘返，让你不想走人。哦嘿，交给我们，很无聊吗？你说怎么可能？哦嘿，跟着我们，有点忘返，让你不想走人。哦嘿，交给我们，很无聊吗？你说怎么可能？ 报告报告，现在是 MM 好康花车插播报告。今日 MM 好康花车为您精心挑选的赠品有、 啊、华人女单的声音、 超高级草莓图案小可爱蜡笔小新屋之外，以及小熊维尼仙体茶。现在请打02-3639-9555，精致好礼就送给您哦。 打，就是你呀、啊！手指头快给我动一动啊！ 好的，可以把那个拨号键放下，因为我们不是要打电话，是一个一周活动传简讯啦。鬼鬼吴映洁呢要送你他的 T 恤，他自己的联名创作 T 恤，请你拿起你的手机编写简讯 UFO 青春，然后呢再加上你知道这首歌鬼鬼的歌名是什么歌名吗？写下这个歌名，然后再写上你的名字，发送到55123，然后你就可以得到，不是就可以，你就有机会得到鬼鬼的联名设计 T 恤。当然要提醒一下大家，传一封简讯，就是10块钱上面的人是谁啊？十块钱上面的铜板是谁？蒋公吗？刚刚的三个字就是答案咯， UFO 青春，然后加上你的名字，传送到55123，一通简讯是10块钱啊，不要那个小赌怡情，像我就是没有风险意识就受重伤了，今天哭这样子，小赌怡情啊，你就投个10块钱抽奖是可以的，会可以抽到鬼鬼的限量联名 T 恤哦。 成冰，

大象体操唱歌啦，最新的 EP 叫做工作 work。 好的，凯翔是不是也当完兵回来呢？时光真的是飞逝，过得好快哦。今天是11月10号嘛，对不对？然后很多人可能正在期中考，如果呢在期中考的时候就是搭配的音乐，不知道你喜欢搭配什么音乐呢？有一些是真的很适合工作的音乐，像是数字摇滚的确很适合，然后有些人会想要听一些比较吵一点的，但像这一种音乐我听了以后就是没有办法专心的音乐，我听了以后我就会想要 dancing 啊，怎么会想要念书呢？02236399555，青春点点点，你好啊。 嗯，喂，你好。 嗨嗨，怎么称呼啊？ 嗯，我叫路易。 糯米吗？ 不是，路易斯。 哦，路易斯你好。嗯、啊，路易斯，你前几天有打电话给我们嘛？对不对？ 嗯，对。 那路易斯，今天是要 update 近况，还是要有新的 follow up 呢？ 嗯，近况。 请说。 就是我最近很想参加，就是电影方面的课程。 电影？你说学哪一电影的哪一个方面？拍的、编剧的、摄影、灯光的、演戏的？ 他是说可以拍那种微电影。 哼。对，没了，拍微电影，这哪一部分啊？ 他是说他会教全程的。 啊。那 就是他要从各个细节都会教，然后你再自己去看你 喜欢什么。 对， 嗯，那这个课程有多久呢？ 一个多月吧。 然后每一天吗？ 一个礼拜有三四天 的晚上。 对，然后假日的话是早上跟下午都有。 哇，好密集哦！你平常还有上班是不是？有吗？ 现在没有。 哦哦，那这样没有上班的话 ，handle 得住。如果有上班的话，应该是蛮辛苦的。嗯。 我本来还有对别的课也有兴趣。 哈哈。 对，然后我就有跟我妈妈讲这样。 然后， 他就说：“我可以，就是。”我会赞助你，可是你一定要好好学，这样。 哼。 对，然后就让我觉得很有压力。 那个学费是多少？妈妈的赞助是多少？ 他会全部赞助。 全部赞助，那学费是多少？ 就是超过10000。 超过10000，然后一个月。 嗯，对。 听起来还好哎，因为如果他的课程这么密集的话，超过10000好像真的还好哎。 因为妈妈就说我以前个性都是属于那种好像有点三分钟热度那一种。 嗯。 对，然后可是我就说就是因为我以前就是都是他逼我去学什么这样。 哼哼哼。 我都没有我自己主动选择的。 所以这一次你觉得这是我自己选择的，我应该不会三分钟热度吧？ 因为我就是我 我就还在思考这样子、然后后来就跟妈妈就有点吵架这样子。对，然后我就说你的逻辑很奇怪。我就说有点像是，假如我选择说我要交哪一个男朋友，然后他就说，啊，那你选择交这个之后就不可以再换的感觉。 哦。 对啊。然后因为其实我对其他课程也有点兴趣，然后我本来是对电影比较有兴趣，可是刚好目前只剩下这一个这样。 好，我不确定把那个想学的东西跟男朋友做类比恰不恰当，但听起来蛮奇怪的。但妈妈的考虑也是没错啦，就是希望你花了钱就好好认真学。但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还没有学，我怎么会知道我是不是喜欢呢？ 然后我跟我妈妈说，我有点困扰的是，嗯，因为我从小都非常喜欢看戏剧，这样。 嘿嘿。 对对对，就是连续剧也好，或者是电影。 嘿嘿嘿。 对，然后我就说，可是我不知道看是不是看跟实际上做是不是两回事，这样。 嗯。 对，然后我就打电话去问那个开课的中心，然后他就说，他建议我先不要报这一个，这样。 他建议你不要 先，他说先报一些别的，就是课程比较短的。 哦，先试试看。 对对对，先试看别种课，然后可能只要几千块的就好了。 嗯嗯嗯。 对，然后因为他说好像曾经有人可能也是报了比较贵的，然后后来 生气了， 上一两堂就发现不是自己要的。 嗯嗯嗯。也算是蛮有良心的单位啦，那可是其他报满了是不是？ 哦，还没有，他只是可能因为我跟他讲蛮久的这样。 哼， 对， 很好啊，那就报点其他的啊， 来 试试看啊，就不要一次，就你，譬如说你进到一家餐厅，然后你想要吃牛肉面，然后我就想说我要吃大碗的才会饱，结果大碗一来吃了一口，发现噗。难吃死了，早知道就是以后我就觉得以后我去一家新的店我都要先从小碗的点起。 我想问就是是不是比较害羞的人比较不适合就是去学这方面的因为我的内在跟外在是相差很多的， 嘿， 然后我曾经有上过那种团体课，然后我就会有点惊吓这样子。 你说像表演类似的那种团体课程， 嗯，就是类似像卡内基那种 哦， 就是变成说他可能人数大概可能只要超过五个以上，我就会有点害怕这样。 嘿， 对对，然后就是也还好，只是就跟我在远远看的感觉不太一样。 嗯。 对， 但因为你现在也还不知道你想要电影的哪一个方面啊，电影真的有很多很多方面，你也不知道你是要走幕后的还是走幕前的，幕后又有分很多不一样技术的，你也都还不知道，所以这跟内向外向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嗯，然后就算是目前好了，就是就算你看到那些演员一些表演，他们的个性也是百百种，也是有非常非常内向、非常非常宅的演员，然后也有很外向、很爱 social 的演员，就都有啊。就看你，其实最后都是看你，就是你妈妈说的，你执不执着做下去。 哇，他就说我以前好像都喜欢，就是可能翻一下就放弃。 嗯， 然后我就说，可能以前都是他逼我的这样子。 嗯。 然后他也没有要面对这个问题。 那你就先从一个你也有兴趣的但比较短期的课程开始好吗？ 嗯，好， 晚安了路易斯。 嗯，晚安，拜拜， 拜拜。 Got. I was staring down the barrel to the bullets I can't stop, and so I stand up like indecision's cover till this fear feeling stops, and I'm done with you. 02-2363-9955 12:37，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然后如果你是刚刚转开飞碟电台，你会觉得诶奇怪，我的广播女神去哪里了？广播女神现在她暂时被借去当台湾宋智孝了，她在努力的综艺三国志当中。对，所以明天晚上你就会听到她的强势回归咯。 Hello， 你好。 李后 李相， 我是喵喵。 嗨，喵喵你好，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喵喵，你要跟我们说什么？ 没有，我今天我不知道，因为我的笑点很低。我今天在节目上看到一个很好笑的笑话，然后就忽然很想要到处讲给别人听。 但是你到你现在讲了几个人了？ 我讲了蛮多了，可是半以上都觉得很好笑，然后 一半以上哦， 对，只有大概几个会翻我白眼这样子。 一半，你说你讲了很多个，一半以上，那个很多是多少？ 大概讲了大概十个，大概六七个都会觉得很好笑。 但是你是当面讲对不对？ 对，我是当面讲，因为我觉得这个笑话真的很好笑啊。 你说说， 不可以破梗。 好，我不破梗，我不破梗。 因为你很聪明，你每次都喜欢破人家的梗。 好，我不破梗，我不破梗。 就是什么样的果汁名字最长？ 什么样的果汁名字最长？ 对， 我不知道。 是真的不知道还是给我面子？ 没有，我是真的，我这种猜谜我都很不会的。 想一下嘛，想一下嘛，很简单，很简单。 我猜不到。 OK， 那我要接打，我要接小谜底哦。 好， 就是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之。 哦，好棒哟！ 哦，你很假哎！ 好棒哟，喵喵！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之，太棒了！感谢你，你有没有考虑就是把这个笑话投稿给夜光家族，让光宇哥念呢？ 我刚有打，可是我打不进去， 太可惜了。 因为我真的逢人就讲，真的逢人就讲。我遇到谁，我连邻居看到他，我都很想说，北北，我想跟你讲一个笑话哦。 好，那我也替光宇哥觉得可惜。 没办法，他都不接我电话。 好啦，晚安哦。 啊，拜 拜。 间谍放送，重度玩家流行指标，罗比威廉斯。7000万张全球销量。17座全年音乐奖最高纪录，英国最强流行天王。专为流行玩家打造11首专属单曲。2016强势压轴重磅登场。罗比威廉斯暌违3年最新专辑。重度娱乐，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运动员透过测量数据分析来精进技能，以获得更好的成绩。现在开始学英文，也可以透过大数据有效提升孩子的英文学习技能。全台唯一结合大脑科学数据分析，24小时1:1个人线上英文学习系统。更多详细资讯，请速拨0800-00-9986，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Ella 陈嘉桦浑身是劲， 2016全球限量单曲，10月28，一起身历其境。Ella 陈嘉桦浑身是劲，2016全球限量单曲，10月28，一起身历其境。 我是杨丞琳。 就爱电你 UFO， 时间来到12:42，0223639955，它断掉了。 Yourself some friends or you'll be home. Yeah, once I'm 7 years old. It was a big, big world, but we thought we were bigger. Pushing each other to the limits, we were learning quicker. By 11, smoking bourbon, drinking burning liquor. Never rich, so we were out to make that steady bigger. Once I was 11 years old, my daddy told me, go get yourself a wife or you'll be home. Yeah. Some friends or you will be lonely. Once I was 7 years old. Once I was 7 years old. 飞碟电台 FM 92.1 的青春点点点，欢迎你可以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在线上跟大家一起聊聊天。小芬说希拉蕊现在要开始演讲了。今天呢，在要来电台的路上，我就在想说，我觉得川普这个人其实真的蛮不可思议的，就摒除掉他那些就是很无知跟歧视性的发言，就不要对他的智力做评论的话，你会觉得他其实这个人的一生很 很传奇耶，就完全可以想象他的传记会有多么的精彩。就从以前是地产大亨的时候，然后又破产，又再重新站起来，这一个企业家的这一个过程就已经够精彩，然后竟然没有想到他可以再出一本说我是如何当上美国总统的。然后就让我想到，哇，就是你可以成为一个这么传奇，就是在历史上留下一个这么传奇传记的人，你想要当川普吗？还是你想要当你自己的偶像呢？就说，假设我的偶像是李安好了。好，就是今天阿拉丁神灯就是给了你两个选择，就说你现在可以成为你的偶像，还是你想要成为全世界最有权力然后又这么有色彩的人呢？你想要成为川普，还是成为你的偶像？ Me drop it, drop it. Number one, gonna have it. So drop it, drop it. Ain't nobody can stop me. I go drop it, drop it. No, you can't top it. So just drop it, drop it. Get on my level. 02-23-63-9955 02-23-63-9955 Even in the sun of May, Music is my best friend， 音乐就是我最好的朋友。时间来到了12:52，您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劲歌金曲，绝不妥协，唯有崩桥飞。I said each stone and I hammered each nail. This house is not for sale. When memories live and my dreams don't fail, this house is not for sale. Cutting up, I'm cutting up. No wrecking ball could knock it down. This house was built on higher ground. I said each stone and I hammered each nail. This house is not for sale. When memories live and my dreams don't fail. 摇滚最大的宣言，全球一亿信徒共同捍卫。崩桥飞，摇滚主权，首批加赠摇滚通行证，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金世杰。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明年即将突破200场。我和阿亮、普学亮继续扮演老教授莫莉，还有学生李奇的故事。欢迎大家走进剧场。2017年1月5日至8日，台北城市舞台。 无限循环的基舞爱丽娘娘，魏如萱末路狂花最终预购，11月11日全面绽放。 我是卢凯彤。 最近有好多女神要发片哦，1111的时候呢，有怪怪的怪奇女神 Joanna 王若琳，然后还有娃娃魏如萱，在下个礼拜的时候呢 ，Faith 杨乃文，我不确定她的发片日期，但我知道她的听歌会，就是媒体的听歌会日期是在下个礼拜的时候，而且在一个很厉害的地方。杨乃文也要发行新作品，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叫做《离心力》。12:55的青春点点点，也欢迎你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跟我聊聊天，跟大家一起聊聊天，或是打电话进来跟我聊聊天，跟大家一起聊聊天。 安静的望着属于我的这距离，是何依依不舍？不要拥抱，切莫亲吻，我会粉碎，再不完整。心中

情放开，一股电流传上来，在云端的海，去北京那个1970的年代，每个细胞都愉快，转个圈快乐就存在，不用再期待。 Come and dance with me， 就跟着节奏 have fun， 我就是心才跟一步一样轻快，制造快乐，这一秒突然明白。Oh, I don't go， 我没有 party all night， all night， all night， all night， yeah。 方大同在他的最新专辑呢，是用黑色跟金色的两个组合，黑色金色，有种纸醉金迷，或者1920年代那个时候，之前不是有一部电影就拍那个时候，那一部小说叫什么啊？ Hey you， 给我你的双手，全部都给我，跳舞的变奏。 Anyway， 我现在想不起来，我相信就是 App 上面有人知道的话会提醒我的。好，方大同《黑色跟金色》这张专辑里面有一张黑专辑，一张金专辑。现在为你送上的只有一张专辑，但是专辑封面的配色也是黑与金，他们是 Coach 教练乐队，大亨小传，我想起来了。 在当下，在闪亮的节奏，要跳舞的灵魂，在 FM 92.1的飞碟电台，在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同时呢，也欢迎你可以打电话给我0223639955，或是利用飞碟联播网 App 在线上跟我聊聊，跟大家聊聊。教练乐队、教练乐团之前呢，主唱，我觉得有时候你会发现一些相似性，譬如说像之前四分卫跟教练最近的时候都发片，而四分卫跟教练他们之前的主唱之前也都在差不多的时间同时发片，就是单飞的时候一起发片，然后组团组起来的时候也一起发片，奇妙的两组组合。 Hey girl,Don't want you to stay here all alone, so come along. Hey girl, so what if I can tell you I'm the one, you're the only thing I need. If I can make it right, but I'm just a stranger in the night. I wanna know how you feel, I need to know if it's for real.You're heading for the light, you'll be my princess of the night. I'm moving slowly closer. I want more. Say the words because I mean it. So turn it up. Oh girl, you got me out of control. Girl, you set fire to the floor. Oh, we don't need the water. We're heading for the floor. And got me begging you for more, more. We're dancing through the fire. Never felt this way before. Oh, keep that fire burning. Take me, girl, take me higher. Move it, stop off the fire. Baby, baby, you're my desire. Girl, you just gotta tell me why. Oh, girl, I need to be your lover. Girl, you set fire to the floor.We're gonna rock the floor like never before. Well, come and give me some more, yeah. Hey girl, I don't think I can ever make it stop. I've never ever felt this way with you before. If I can make it right, but I'm just a stranger in the night. I wanna know how you feel. I need to know if it's for real, yeah. You're heading for the light. You'll be my princess of the night. I'm moving slowly closer to you, yeah. I want more. I gotta know if you can feel it. Yeah, I want more.Say the words because I mean it. So turn it up. Oh girl, you got me out of control. Girl, you set fire to the floor. Oh, we don't need the water. We're heading for the floor. And got me begging you for more. We're dancing through the fire. Never felt this way before. Oh, keep that fire burning. Take me, girl, take me higher.Move it, stop off the fire. Baby, baby, you're my desire. Girl, you just gotta tell me why. Oh, girl, I need to be your lover. Girl, you set fire. Oh, girl, when you walk across the floor, you make me feel so good. Oh, girl, and I can't let go of this feelingWhen you set fire to the floor, I gotta know if you can feel it. Yeah, I want more. Say the words because I mean it. So turn it up. Oh girl, you got me out of control.To the floor. 最近最喜欢 Fire to the Floor。 A sexy motherfucker。 Give me all, give me all, give me all attention, baby. I gotta tell you a little something about yourself. You're wonderful, flawless, ooh, you a sexy lady. But you walk around here like you wanna be someone else.The Treasure， 说到 Treasure， 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首歌，我想到我今天在 Facebook 上面看到，就是我有 follow， 不是女王，不是女王，她是御姐爱，对，我有 follow 御姐爱，然后她今天 po 了一篇，就是男网友来信私讯问，求求你啊，请问一下御姐爱，为什么就是我跟这个女生，然后我们可以上床，可是她却不希望就是我留下来。我都已经表明了我可以留下来，可是这个女生说她习惯一个人睡，为什么呢？ 有谁来跟我比，比我更美丽？开着我的法拉利，到哪我都最无敌。 我是 A 卡，你看不是人人都能上。你看这个灿灿的 A 卡，你是什么卡？赶快抽一卡，跟着法拉利，开着法拉利到处去跑趴。现在人人都自称神秘卡，不管 B 卡、C 卡、D 卡都没差。你是什么卡？赶快抽一卡，自己做自己人生的老大，自己做自己人生的老大。 I'm your bo bo bo bo bo bo。御姐爱给了一个蛮一针见血的回答，但真的是这个样子吗？就是其实如果不过夜的话就是不够爱，真的是这个样子吗？就是不管是男生女生，如果好你们可以上床，可是他却不愿意让你留下来过夜，不让你留下来跟他一起睡觉，是不是就代表不够爱呢？这是一个很有用的 indicator 吗？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指标吗？就如果做完了之后他说哦好你可以离开了，是这样吗？ I'm your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最近呢，去上焦哥的一个节目，叫做《大家一起来 2.0》，是一个抢答跟比赛玩游戏的节目。然后在上一次的节目比赛当中呢，就遇到了一群来自于新加坡的 Acapella 团队，他们叫做 Micapella 麦克风，风是 key 笑那个 crazy 的风 Micapella。然后他们发行了这一张专辑，之前来台湾算是宣传。也有点像亚洲巡演，就是从新加坡然后到台湾，然后之后去中国去北京这样子。然后呢在电视节目上面遇到了他们就送上了他们的专辑，我们就来听听这个 Acapella 团队的不怕击败。 来来听我跟你说，除了天分还要努力，抱着热忱真诚继续下去，熟悉失败再次的爬起起来，更强更热让你注意，你没 passion you're in the right race， 你没梦想那就是浪费，我有坚持即使心态白头 try to keep up cause you're going to go hey， 把错的波乐甩掉，梦想不停挂嘴角，不懂就不用多聊，把你的废话全都丢掉，谁嘲笑谁夸张，谁白眼谁中枪，看似坚不可摧的墙，我凭什么一样跟着指定方向，就算是枪 也能撞出你只是月光， 听不懂事我们前卫，看不懂事他们没品味，过去如我现在说嘿哼，先生你哪位，说了那么久怎么还没听进去，你的讽刺是我的动力，谁来我挡谁来抵挡，是你来吗没戏， 把错的破了摔掉，梦想不停挂嘴角，不懂就不用多聊，把你的废话全都丢掉，谁嘲笑谁夸张，谁白眼谁中枪，看似坚不可摧的墙，我凭什么一样跟着指定方向，就算是枪 也能撞出你只是月光， 太多犹豫失去自我，困在原地麻痹，谁管你不怕击败，我打赌我更接 我是黄子佼，万能的天神也无法解决秃头掉发的困扰，快来试试魔法布屋科技假发，可洗头可游泳，下面啊还可以带着高空弹跳，立刻上网搜寻超过100支的见证影片等着你，我是黄子佼，头发的事交给魔法布屋，0800067167， 重度玩家流行指标。十七座全英音乐奖最高纪录，英国最强流行天王。 I like Russian Disco Seduction。I like Russian。 2016强势压轴重磅登场，罗比威廉斯，重度娱乐 ，Sony Music。 各位地球人请注意， 注意， 注意， 注意， 注意。 飞碟已经降临，快跟着飞碟小子还有外星军团漫游银河系。 飞碟二十与 Outer Space 联名 T 恤宇宙登场，博客来限时预购中。 我是刘明山。 我不要不要再逼了，爱情比不出高下的，因为你眼中我始终是存在着。 中外电影 UFO 1:24的青春点点点，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还在讨论刚刚那个是不是可以上床，但是如果不留你下来过夜的话就代表不够爱你。嗯，对，不留你下来过夜代表不够爱你。我觉得讨论的好精彩哦，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打电话进来分享呢？亲身经验，亲身经验。02236399555 02236399555。然后有朋友说他会留下来，但是他会留对方下来，但是出于礼貌。 请你给我一个机会去爱，让爱把心解开。我的孤独骄傲什么小悲哀不在。 郑中基的 Valentine， 就常以前呢在看美剧的时候都会觉得，哇，就是外国人真都这样子吗？就是什么都可以做完了，然后做了好多次之后，然后可能他们都还彼此都还不认为自己是对方是男女朋友， 然后可能都还要直接要说出那个，对，我们现在的关系是 exclusive， 我们是只有彼此，我们是男女朋友，要说出这句话以后才算是真正的定下来。但有时候又会觉得说，是不是就是这些美剧带坏我们啊，就是这些美剧不能代表所有的美国人。我觉得包括这一次那个总统大选也是，就是那些媒体不能代表所有的美国人，就是你看到了媒体的风向是一面倒，然后可是最后的选举结果出来说，哦，的确是就都市化程度很高的地方，你可以看到东岸的纽约那边，然后西岸的洛杉矶那边，就是加州那边，好，那边是蓝色，其他中间一大片全部都让川普拿走的那种感觉。所以一样同样也是，就是看美剧你看到的是很物质化的一面，或是很前面的一面，很前端的一面，但不能代表所有人都这样子。 那么甜的关心，用力的感情，我该怎么去前进？还没开口说了再见，你就先回首，还没习惯拥抱，于是我们就错过。爱我怎么不开一口说爱我？ 有电话了，哈利路亚，02-23-63-9955。嗨，你好。 喂，马特。 嗨嗨，你是？ 熊宝。 熊宝哦。 嗯。 熊宝，你要跟我们说什么？ 就是你们前几天不是有在分享渣男的话题吗？ 什么的话题？ 渣男。 渣男。 对。 渣男。 渣男。 渣男是什么？ 就是烂男人啊。 哦哦，渣男的话题啊，是是是是 是。 然后呢？请说。 还想再听吗？ 你哦，还想啊，想啊。 嗯 ，OK， 我分享我前男友的好了。 好哦。 就是因为我跟他在一起，就是分分合合了，就是在家上一次，总共三次。 嗯， 对。然后就是第一，就我。这次我是真的清醒了。 嗯嗯， 我第一次我是听，就是我就最后就是最后一次第三次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有问过他，就是为什么第一次跟第二次要分手。 嗯， 然后他说第一次分手的原因是因为就是他那个时候在混黑道。 嗯， 他不想让我知道他在混黑道，但是。嗯，事实上是他在劈腿。 嗯， 对。然后他就说什么，因为他在混黑道，他不想让我知道。 嗯， 他不想让我担心。 嗯 嗯。然后第二次分手的原因，他是不告而别。 嗯， 我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第二次要不告而别？ 嗯， 他跟我说他为了帮大哥挡刀就是了、 嗯， 然后受伤，所以不告而别。 嗯， 但是就是我第三次，我是真的，就是完完全全的相信他所说的话。 嗯， 然后他 这次就是第三次跟我，就是这次跟我分手的原因呢，是说什么？应该说是他家族是就是有在搞那个政投之类的。 嗯 嗯，然后他就跟我说，就是因为神明不搭，就是不让我们在一起。 嗯。 后来呢，我他妈的，我发现，对，抱歉哦。我后来呢，我发现，就是因为我是听我朋友，我听我朋友说的， 嗯， 他劈腿， 嗯， 我就想说你是怎样啊？就因为就是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我都是很真心的对他， 嗯， 然后我就想说你是怎样啊？ 哎，熊宝，你现在几岁啊？ 26，你们。每次我打你们都问呢、欸， 因为你听起来真的很像小朋友嘛。 啊 啊，好，那这一件事情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啊？ 你说这次分手的时候吗？ 不是，你说跟这个男朋友从一开始到现在， 一开始是21吧？ 你21岁的时候， 对，然后他。因为他小我7岁， 他小你7岁，你21岁的时候，也就是你跟一个几岁啊？21减13是多少？不，21减7是多少？14，你跟一个14岁人在一起？ 对。 哇，怎么认识的、啊？ 就是一个网页游戏，对。 好妙哦！然后你被一个弟弟耍吗？ 对，被他骗。 那你现在走出来了吗？ 走出来了， 好的，恭喜你，熊宝。 然后还有，说真的啦，我就是我在感情里面，就是前面几段的感情，都渣男一堆，对。然后我再分享另外两个， 你还要分享另外两个？但我们现在要进广告了哦。不好意思咯， 那我可以等一下再打吗？ 你可以啊，反正今天没有人打电话。 OK， 拜拜， 拜拜。 降歌金曲， 钢琴美人西村由纪江出道30周年，与你最美丽的相遇。日剧《101次求婚》插曲《追寻梦想》。30周年纪念专辑《Beautiful Days》，唤醒你的美好时光。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原住民族委员会举办的2016马卡帕美术奖暨第10届全国原住民儿童绘画创作比赛得奖作品展。11月3日至12月14日，在中正纪念堂美龄艺廊展出，欢迎大家前往欣赏，一起探索原住民传统文化与艺术。以上广告由原住民族委员会提供。 再靠近一寸，我就会当真，离心离与你。 杨乃文2016全新专辑《离心力》11月16正式发行，雅神音乐。 大家好，我是张云晶。 这是个特别的定律，其实 1:39，青春点点，我是马克，0223639955，0223639955。今天华人女单广播界女神台湾宋智孝吴玛丽，她有工作在身，所以今天呢，青春点点就是只有点点点的马克，没有青春。0223639955，欢迎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看你要接续的是渣男话题，还是刚刚大概十分钟之前在讲的做爱不过夜的话题。做爱不过夜，上床不过夜，是不是代表这个人不够爱你？就是我可以跟你上床，但是我不想跟你过夜。嗨，你好。Hello。 喂，马克。 嗨嗨，你是 ？Hello， 好久不见。OK， 不要再讲我的名字吗？我好害羞。 好。 我跟你吃过饭，这样算吗？ 你跟我吃过饭？ 嗯，对。 然后你送我一罐洗发精吗？ 对。 啊，好，那我知道，因为我吃过饭的，其实也只有一个人而已。好。 好。我来跟你更新消息 哦，好好好好， 就是 那需要前情提要一下吗？ 我们可以飘飘带过。 好，那交由你， 但是我可以， 那交由你自己讲，因为我讲的话可能会讲太多。 没有啊，因为我只是想要延续御姐爱那个话题。 嗯，好，请说。 对，因为其实之后我们还是维持很好的关系耶。 嗯。 就是跟那个对象，就是 你要对听众前情提要啊。 啊，我就是我曾就是之前喜欢一个男生啊，然后之后对方没有喜欢我，但是他很想要跟我是处于一个 床伴的关系。 对，然后最近他要结婚了。 嗯， 然后 家人帮他配对介绍。 对对对对对， 嗯。然后但你们还是继续发展你们的私下幽会的关系、 okay. 好朋友的关系。 对。 嗯。 然后我下礼拜要陪他去挑戒指了。 哇。 我觉得我内心素质非常的强大。 但是你是喜欢他的吗？ 嗯。 你是爱着那你是对他有感觉，你是希望想跟他在一起的。 我是希望的啊。 但为什么要逼自己逼到这一个地步呢？你现在只是成人版的，就是年轻的时候都会有那种，你明明喜欢一个男生，可是这个男生喜欢你的好朋友或你班的同学，然后你就帮这个男生去追这个同学，就是你现在只是变成成人版的，你知道吗？ 但是他很厉害，是他就会一直哄你。 但你也知道他在哄你啊，对不对？ 但是他就会一直跟我说，没有啊，我就只是顺我父母的意啊等等之类的。 嗯， 对，就是我觉得我承认啊，这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情形。 那之后你们有讲过就是结婚以后呢？ 他很想继续维持啊，但我觉得我不晓得到底可以过到哪一关。 嗯， 我没有办法啦，但是我只是还是很欣赏，就是明知道他也是一个很烂的对象， 嘿， 就是种种行为，但是我就觉得我被他下了催眠吗等等之类的， 下蛊啦。 对，我就跟完全被他下蛊了，明知道每次都会觉得我觉得我们就会觉得好像今天都是当最后一次的约会等等之类的， 我们就要用尽我们所有的精力燃烧这一次，让我呈现最好的表现给你。 没有那么夸张啦，对。然后我下礼拜陪他挑戒指，然后还有他有，其实我觉得我今天做的最大的创举是他我在讨论他求婚的过程。然后他就问我说，所以你愿意帮我一起求婚吗？ 哈，你要帮他求，你要怎么帮？ 就是亲友团啊。 你要当男方亲友团， 嗯， 这个人真的这个太过分了，他是真的把你，他把你定位在就是你现在是我的好朋友，你现在是我的红粉知己这样子， 嗯， 可是你不想要这样啊。 嗯，其实他有一直问了我，他问了我还蛮多次，他一直很怕如果这件事情会让我不舒服，他就说那我们可以，他说我可以不用做这些事情，但是他想要继续，就是他希望不要这些事情会影响到我们的关系，嗯，但是他又觉得如果能，他觉得就是在他人生重要场合我能陪他一起参与他会很开心， 这醒醒醒醒啊， 好，就是我就觉得嗯， 可是你现在知道就是他我们换个角色想哦，就如果今天你是个男的，好，然后你 根本连提都不会提啊！ 对，你提都不会提，但是你现在想想看，你现在有一个未婚妻，然后这个就是我要准备求婚，然后同时我又有一个可以上床的对象，然后不论哎，回到御姐爱那个话题，那你们每次的上床，你们都有过夜吗？ 嗯，最近没有。 最近没有， 嗯、 所以之前是有。 对， 然后是在他家吗？ 对。 那为什么最近没有了？ 为什么？因为我们之前会约隔天，几乎可能是假日。 嗯嗯嗯嗯。 但是因为他现在他得跟对方培养关系啊， 嘿， 所以假日他就没有办法 陪你了。要 对， 嗯， 对，因为他之前假日的时间比较是空闲，因为我认识他的时间比较。比那女生久一点点啦， 哼， 对， 怎么办？那这样御姐爱那一篇对你来说就是真的啊？ 就是到后就对， 就是最近这个 就 对啊，就是真的啊，就你要看清楚，他其实没有那么在意你，跟他没有这么爱你啊。 但是其实我每次都不是我主动约，我从来没有主动约他过。 对啊。当然，你知道男女构造就是你知道男生就是有脑子里面会进一些奇妙的虫，然后进一些奇妙的虫了之后，我就会约人啊。 嗯， 对啊，那个跟爱没有关系，那跟喜欢没有关系，那个就是你现在就是一个我 secure 的对象，然后我现在知道我找你，然后你也喜欢我，然后我出来就可以跟你做一下这样子。 所以你觉得他对方应该也是知道我对他的感觉？ 一定的啦。 所以他是看准这一点吗？ 看，对啊。 但是我以为我没有做到非常的明显呢。 你觉得没有被他感觉到就是你很喜欢他？ 对。 好，就算他没有意识到，就算他没有感觉到，但你真实的心里知道你自己喜欢啊。 嗯， 对不对？ 对。 所以你要知道。你要知道他之后的人生是他的人生 的 是对，是看得到未来的。你的是没有的，你是在用你的生命跟他玩，你知道吗？你在用你的命跟他玩，欸，你在用你的人生跟他陪他玩一场游戏，然后他可以随时说 OK fine I quit 我不玩了，但是到时候他真的 I quit 的时候，你会打进来，就是那个渣男专题，说这个男的骗我好久啊，他怎么这样？之类的。 我最近真的觉得，我就是内心素质真的，就是练到很强大，我也没有生气，没有什么，我用一个很平静的心态去看这个，因为我觉得我一直在做一个心理准备，但是又有种觉得就是。好像那种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感觉，知道吗？ 嗯，你说要直到他结婚，不会啊？我觉得他结婚以后，他还是会 继续问我嘛。 对对，他还是有可能继续问你。对，你现在其实在等待他不主动的一天，对不对？ 其实算吧，就像我们现在还是要每天都还是电话。就是有联络啊，讲话啊，等等的。 嗯， 就是我们的模式还是就是跟很像情侣的那种感觉，就是但是就是没有那么明 本嘛。 嗯， 就像我们今天出去吃饭啊等等的、嗯、然后结尾到了结尾他的另外一半到就是到我们结束他都没有打电话来或是传讯息给他。 嗯， 对， 但这些你不要干嘛你讲这些干嘛 没有，这是他跟我讲的，这是结尾的，就是我们要结束 OK 好，就是要分开的时候，他就说你看，他就是跟我强调说我跟对方真的没有走到我们会一直互联络啊什么什么，他说就会一直，对，他就会一直哄我 so 然后他下次再讲这个你就说 so 娶我啊，你就看他怎么回应好啊，那娶我啊，那你为什么跟他求婚？你为什么跟他在一起？那你娶我啊？ 嗯， 对啊，他就是没有，他没有要做这件事情。醒醒，醒醒！ 好，我希望我下次跟你说说我是醒来的时候。 好。 对，然后我只是觉得，就是刚好你刚好提到这个话题，我想说，嗯，我好像有点被说中了。然后我有去看一下那几篇， 嗯、 就是玉姐还分享她写的。内容，对，我就觉得可能就是对方就是可能就真的没有这么喜欢，如果说他真的有这么喜欢的话，他一定会很有勇气的去跟他的家人讲这件事情。 是啊，是啊，而且就算他真的很喜欢，然后他不敢跟他的家人讲这件事情，然后你们真的在一起，然后你们结婚了，你也会非常确定这一段婚姻也是不会好的，因为他没有办法捍卫自己的想法。 嗯，好多人都这么说，因为他其实真的是有一点点的妈宝。 对啊，所以就算你真的把他抢过来了，他也不会是一个结婚的好对象。 我觉得我这就是我好像是卡的原因啊，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当初有想要就是试试看去追，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保证，因为他非常他有一个。我不晓得，可能他自己有个行程规划跟安排，他很希望他明年一定要结婚，他希望他明年一定要结婚，但是我没有办法保证我真的把他抢过来，我明年可以嫁给他，我没有办法保证，因为我觉得我们连相处都没有相处，你凭什么可以就这么认定？我觉得我也可以嫁给你，或是你能娶我？像他跟那个对方，就算是闪婚啊，等等的。 好，我觉得我讲再多已经没有用了。我刚跟你说，就是你现在在拿你的就是人生在跟他一个确定的游戏玩，然后他的未来里面没有你，就算有了你，他也不会是一个很好的结婚对象，所以就算你准备好要结婚，他也不会是那个对的啊，然后你现在在考虑这个干嘛呢？ 好啦，我应该， 自己的人生要自己掌握啊，不要想着说，也许他之后就不会联络我了吧，然后心里还是暗暗的期待着，结果他一联络说，你看他要联络我了，累的，好不好？ 我最近前阵子一直在演这种戏嘛。 对啊，这样就等于把你的人生主控权都交到别人手上啦，就让别人控制你的情绪跟喜开心不开心快乐悲伤都在别人的手上，你把自己的人生交给了一个根本没有要在意你人生的人。 也没有到这么夸张，只是我有去控制这件事，我才觉得我天哪，我就最近就是那种内心素质有变到很强大，然后就觉得，然后刚刚讨论这个话题，觉得好像可以分享一下。我就觉得，我还答应他，就是求婚那些桥段，我们都已经蕊好了。 我听不下去了，我太难过了，我要跟你说再见。 好， 拜拜。 好，拜拜。 然后还要讲一件事情，其实也跟今天那个美国大选有关系，就是你觉得你心理素质变强了，或是你觉得这个事情应该会发生了，你觉得我应该可以 handle 住了，但如果你没有去做，你其实就只是觉得而已， 就只是觉得，就是想一件事情跟真的去做一件事情，就是想一件事情会发生跟这件事情真的发生，那中间那个理想想跟实际的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 间谍放送。 星辰坠落的那天，一场奇迹似的相遇。 啊，このまま僕たちの声が世界の端っこまで消えることなく届いたりしたらいいのにな。そしたら雨二人でどんな言葉を話すと消えることない約束を二人でせーのでいよう。 神结一般紧紧缠绕的缘分，从前前前世开始，我就在寻觅你的名字。突破日本百亿票房，触动人心的年度冠军电影《你的名字》。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花一鸣， 我是浩峰，我参加 Spider Race Taiwan。 我是竹轩， 我是陈碧昂， 我是燕， 我是云浩， 我是花莲来， 我是江浩，我参加 Spider Race。 我是木兰， 我是博洛斯， 我是雷战。 这是一场人生态度的挑战。 Spider Race Taiwan 11月26日就在新北市八里区， 报名请上雷比兔。 不要留着脂肪当嫁妆，做做运动，抖抖双手，跟着安心雅一起，人生要漂亮。 人生要漂亮，人生最闪亮。 就是只比辣，就是不比呛。全能女神安心雅最新专辑《人生要漂亮》，好评热卖中。美妙音乐， 我们是 SG 飞天联网，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时间来到了1:56，那最后还有两通电话，两通也有非常异常精彩的故事嘛。可是节目时间已经要到了，还是我等一下星空飞行的时候接电话这样子，然后可能会压到下雨桐的话，好像不能这样齁。最后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陈绮贞手的预言，希望大家说实在的，最后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三个字，叫做爱自己。人必先自重而后人重之啊，人还是要先爱自己的，要把自己的需求照顾好才行，然后不要把自己的人生交到别人的手里。祝大家都可以好好的爱自己，可以好好的过每一天，可以好好的，如果你想到了就要去做，不要等事情发生了才发现啊，其实我当初想到了，可是没有做就是没有做。晚安了，拜拜。 追逐一头大雨中的狼，蝴蝶飞，狼退场，手展开，不害怕匮乏。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李佳彤，6年级的学生，假如没有达到4年级的程度，应该教他什么呢？当然从4年级的课程教起，唯有如此，孩子才能学得会，又有成就感。 这就是因材施教，博幼基金会提供国中小补救教学教材免费使用，邀您共同支持。邮政划拨22482053，或洽博幼基金会网站。 Goodbye my lover, goodbye, goodbye, goodbye my lover。 李玺第二张沉重作专辑《Mr. Lucy》。